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世界上有这么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惯于用左手做事。也许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曾经用尽心机逼他们用右手使筷子，也许他们的老师们曾经千方百计地引导他们用右手写字，但他们一有机会就仍然本能地使用左手。这个群体就是使用左手比右手更灵活的人们，我们通常习惯地将他们称作左利手、左手人，更常称为左撇子。研究表明，左利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那么在今天的奇闻天下单元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左撇子的世界。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左撇子是一种奇特的生理现象，左撇子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惯用左手使他们面临特别的问题，也使他们具有特殊的优势。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缺陷的左撇子成为了天才的象征。古往今来，多少扭转乾坤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是左撇子。左撇子在当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远远高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人们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左撇子的成功也许源于他们惯用左手，因而更常于用右脑来思维。在计算机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计算机具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它能取代的仅仅是人类左脑的功能，即逻辑推理和数字计算的功能。计算机的广泛使用缩小了人们之间左脑能力的差距，我们不得不重新制定评价一个人聪明程度的标准。但是知觉、形象思维、想象力这些右脑的功能是计算机丝毫无法取代的，而正是这些计算机无法取代的右脑功能成为计算机时代竞争制胜的关键。而开发右脑的功能自然也成为了当今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不过作为人口中的绝对少数，左撇子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面对许多特殊的困难。除了遭受不公正的歧视外，一切工具、设施、规则几乎都是只考虑右撇子而制定的，左撇子不得不经受更多的不便甚至是危险。左撇子和右撇子其实都在思考，作为一个同样的人，为什么却惯于使用不同的手，而如何挖掘人类手的潜能和大脑的潜能。信息时代面临知识大爆炸，大脑究竟该如何使用， 这一切通过研究左撇子现象都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左撇子？其实这真的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对于左撇子，目前人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一致的调查方法。可以简单的说，左撇子就是惯用左手的人。然而人类手的动作是极其复杂的，包括拉、抛、拧、握、持笔、用针等等等等许许多多的动作。有相当一些人对于不同的动作惯用手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扔用右手，而接用左手，写字大部分人惯用右手，但是持话筒惯用左手的人也并不少。还有一些动作需要双手协同，比如刨镐、锄地、持锹、挥杆等等。单手动作惯用某一侧手的人，双手动作的主导手有可能还是另一侧的手呢。为了有一个标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一般可以粗略的判定，左撇子是写字和用筷子天生惯用手是左手的人。而其他国家关于左撇子的研究，我们只有含糊的理解为惯用左手的人，而不深究其具体的动作了。不同国家的研究报道的数字也是相差甚远。198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研究单位调查了近20000人，调查项目有10个，就是握笔、用筷子、制东西、刷牙、用剪刀、划火柴、穿针眼、握钉锤、握球拍、洗脸这些动作。结果表明，其中右利手占91%左右，左撇子连1%也不到。即使把混合型中偏左的一部分人也加进去，左撇子也不超过3%。而在这个统计中，许多隐形的左撇子可能无法反映出来。现在一般来估计，中国的左撇子人口至少占到总人口的6%至7%。其他国家这个比例随着左撇子定义的不同而不等。多数资料统计结果介于6%至30%之间。一种粗略的估计是左撇子占全世界人口的10%。 世界上有这么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惯于用左手做事。也许小时候他们的父母用尽心机逼他们用右手使筷子，也许他们的老师千方百计引导他们用右手写字，可他们一有机会就本能地使用左手，他们被称为左撇子。迷幻时空带您进入左撇子的奇妙世界。 历史上最早记载左撇子英雄，也许是圣经《士师记》当中的以户。在圣经传说中，古以色列人曾经受到外族欺压，当时异族摩押王伊基伦联合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强占了以色列人的土地，强迫以色列人缴税纳贡，侍奉他们18年。以色列人不堪重负，向耶和华祈求，上帝便派以户来承担拯救以色列的重任。上帝选择以户自然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上帝知道伊基伦和那个时代的君王都终日处于恐惧之中，时刻要提防受到攻击，所有来访者都要仔细的搜查，以防他们带有暗器。搜查的重点照例是左腿，因为右手从左腿拔剑方便，很少有警卫会想到危险会来自左手。而上帝恰恰派去了这样一个人，以户就是一个左撇子，他打了一把短剑藏在右腿的裤管里。以户带着进贡的礼物去见伊基伦，伊基伦的侍卫们搜查了他的身子，怕他暗藏凶器，但是就是没有搜摸他的右腿，因为通常谁也不在右腿上佩戴刀剑之类的兵器。肥胖的伊基伦在侍从和宫女的簇拥下懒洋洋地坐在王座上， 以户献礼完毕之后，杨庄有密事禀告，对伊吉伦说：“请大王叫左右回避。”待侍卫们退下，趁着伊吉伦不注意，一户拔出了利刃，刺入了伊吉伦的胸膛。由于伊吉伦太胖了，以至于肉把剑夹住，拔不出来。一户干脆用力给他来了个后心凉，伊吉伦当场毙命。一户取下他的首级，把尸体抛在地上，从容地锁上门，悄悄地潜出城堡。等到敌人发现时，乙户早已经回到以色列人那儿去了。除了传说中的乙户，历史上有名的左撇子英雄还有亚历山大大帝，号称左手持剑的君王。这位古希腊马其顿国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建立了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埃及、中东直到印度河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亚历山大大帝身为统帅，作战当中总是会冲在最前线，他左手挥剑，英勇过人，为此曾经多次受伤，但是赢得了部下的尊敬和忠诚，使他的军队所向披靡。亚历山大也作为一个传奇左撇子被载入了史册。而在世界的另一端，经历古印加帝国最辉煌时代的印加帝国皇帝雅本齐也是一位左撇子。其实雅本齐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左撇子。说到左撇子，不能不提到的还有独裁者凯撒和他的铁蹄踏平欧洲的拿破仑。咱们在这里不讲他们的赫赫战功了，而是与他们左手有关的事儿。用右手握手表示友好，这在世界各地皆是惯例。然而您知道吗，当初确定这种惯例的却是出于左撇子们狡诈的目的。早在古罗马，伸出右手握手意味着你不想伤害与你会面的人，因为人们总是右手使用武器，握手言和就是放下武器。不过起初这只是习惯而不是规定，凯撒使之成为了规定。凯撒是左撇子，他希望在和任何一个人握手时，也要让他自己更有力的左手随时可以置敌人于死地。而拿破仑拿武器的习惯却决定了今天汽车在路的哪一侧行驶。拿破仑掌权之前的欧洲军队在行军时总习惯沿路的左侧，持剑的右手最接近迎面而来的可能的敌人。拿破仑率队行进时改为走在右侧，因为拿破仑是左撇子，他走在队伍的最前边，左手握剑，武器随时横亘在他与可能出现的敌人之间。这种习惯后来扩展到当时的法属殖民地，比如加拿大等国，但是英国则延续左侧行进的习惯，这也就形成了当今世界右侧通行和左侧通行的两种规则。咱们再来看一看近代的历史上，圣雄甘地、圣女贞德、二战期间的丘吉尔、巴顿将军，这些影响甚至改写了历史的人物也都是左撇子。除了这些英雄人物，科学家当中的左撇子也是非常多的。也许这与科学总是探索未知世界，需要想象力和敏锐的知觉有关。而左撇子的右脑思维方式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一组美国生理学家对一所建筑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整个学院的教授有 29% 是左撇子，而准备考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优秀学生中有 23% 是左撇子。律师在西方国家当中是最挣钱的行业，美国大律师中的左撇子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而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中，1/4的宇航员也是左撇子。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提起科学家当中的左撇子，人们首先会想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他提出的著名公式释放了原子能，也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另外一位左撇子物理学家牛顿则创建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石。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左撇子科学家还有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杨振宁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做实验物理的研究，然而他的研究工作并不太顺利。虽然师长们对他的见识非常欣赏，但缺乏动手能力却成为了杨振宁的死穴。因为他自幼便是左撇子，好不容易才被母亲纠正了过来。关于杨振宁的笨手笨脚还有个笑话。杨振宁小时候曾经用泥捏了一只鸡拿给父母看，父母为了鼓励他就夸奖说，嗯，这只偶做的真不错。而在芝加哥大学，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的笑话，更是一直流传至今。后来杨振宁在导师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特勒的建议下，转攻理论物理学，扬长避短，最终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1957年因为和李政道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除了英雄科学家之外，其实左撇子们也活跃在足球场上，不过他们是用左脚展现他们的才华。在世界足球史上，出名球员里最著名的左撇子当然是一代球王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他的左脚被誉为是人类的奇迹。据说马拉多纳一岁时第一次接触足球，就不是用手去接的，而是用脚去踢，而且全是左脚。少年时代的马拉多纳在著名的小洋葱头球队里面却被教练好一顿的修理，勒令他只许用右脚踢球，最终他严重左倾的毛病得以纠正了，右脚技术也大有长进，但是左倾的本性却是没有改变。1986年夺得世界杯后，一份权威的技术分析报告显示，马拉多纳的左脚被打了满分，而右脚也达到左脚能力的70%。人们熟悉的当年阿根廷对英格兰的大战，马拉多纳连过6人的进球，最后一击是用的右脚，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仍然不能不暴露左撇子的本性。除了定位球和长传球这些保留节目，马拉多纳总是用左脚完成外，每当需要快速做出动作时，他的重心通常会自然而然地向右倾斜。1986年的世界杯赛上，马拉多纳表演了他的惊世之作，用手攻入了一球，而这只上帝之手就是他的左手。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生活当中的左撇子大多是一些聪颖智慧才思敏捷的人，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想象力和空间距离感的职业当中，左撇子往往都是其中最优秀的人才。现代解剖学也给了我们如下的解释：人的大脑左右半球是各有分工的，大脑左半球主要负责推理、逻辑和语言，而大脑右半球则注重几何形状的感觉，负责感情、想象力和空间距离，具有直接对视觉信号进行判断的功能。因此从大脑到进行动作，右撇子走的是大脑右半球指大脑左半球指右手的神经反射路线，而左撇子走的则是大脑右半球指左手的路线。左撇子比右撇子在动作敏捷性方面明显占有优势。据此观点，左撇子可以说是生活当中的强者。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强行纠正的办法，对于左撇子来说，可能他能够非常熟练地使用右手，但是其偏爱左手的本性却不会改变的。在现实生活中，多少父母采取体罚、捆绑、戴手套等等一切想得出的办法来限制左撇子孩子用左手，往往只能在有限的几种用手活动上取得成功，一旦孩子自由行动了，左手又会大行其道。统计学上有着更明显的证据， 一项旨在调查左撇子在双亲都是左撇子或双亲都是右撇子家庭中出生的几率的医学研究显示，在双亲都是左撇子的家庭，子女是左撇子的几率是 50%， 而在双亲都是右撇子的家庭中，子女是左撇子的几率只有 2%。 另外一个证据是，左撇子的比例在某些家族中明显高于一般家族，说明用手的偏爱与遗传是直接相关的。苏格兰有一个家族在19世纪以其众多的左撇子而闻名，他们建立的城堡的楼梯都是反时针旋转的，以适应左撇子战士的守城需要。而在这个家族中，左撇子成为了大多数，而右撇子反倒成了少数派，他们的公用设施和生产工具都是以左为先的。 世界上有这么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惯于用左手做事。也许小时候他们的父母用尽心机逼他们用右手使筷子，也许他们的老师千方百计引导他们用右手写字，可他们一有机会就本能地使用左手，他们被称为左撇子。迷幻时空带您进入左撇子的奇妙世界。 有人用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来解释左右撇子的成因，右撇子基因是显性的，而左撇子的基因是隐性的，只有在特殊的基因配对中，左撇子隐性基因的性状才能得以显示，所以在总人口当中，左撇子成为了少数。也有研究报道说，一个人习惯使用左手或右手是由单一的基因决定的，医学界正在努力找出这个基因。曾经有人对100对左撇子夫妇及其父母和子女进行研究，发现从父母或双亲遗传到这个基因的天生就惯用右手，没有这个基因的则可能惯用左手，也可能惯用右手。 82% 的人至少有一个这种基因，因而成为了右撇子。 18% 的人没有这个基因，其中一半成为惯用右手者，另一半是惯用左手的，或者是两手都善用。这个研究也解释了同卵双胞胎的惯用手不同的原因。还有人从头发的旋向研究可能控制左撇子性状的基因。美国癌症研究所的专家克拉尔通过在人群密集的机场、超市对人的头发的旋向进行观察，发现 95% 的右撇子头发都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而左撇子和左右手都很灵活的人，头发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的各占一半。克拉尔认为，人体内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基因，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带有头发右旋的特征信息，另外一种则带有头发随机旋向的特征信息，而正是这个基因控制人的用手偏向性与头发的旋向。前一种表现形式属于显性，后一种表现形式则属于隐性。拥有一个或两个都是右旋信息基因的人必定是右撇子，头发那就是顺时针旋转，带有两个随机旋向特征信息基因的人才有可能不一定为右撇子，而是成为左撇子，或右撇子的几率各占一半。关于这样的研究和试验其实还有很多。那么至于为什么会有左撇子这个问题，仍然有待科学家不断努力去最终揭开谜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为了适应右撇子主流社会，左撇子们往往都不得不做一些改变，遵守社会的统一规则，而这种改变是正常也是合理的，是一个社会低成本运行的需要。正是由于左撇子有很强的适应性，才使得大多数左撇子在一个以右撇子为主的社会中没有感到严重的不适应，保持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然而这种改变不应当是一种被动的屈从和改造，而是保持左撇子特性的一种适应。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左右逢源，也许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左者能右，则能应付一切困难局面。左撇子